一切谈妥之后，席间气氛顿时洋溢起来，所有人好像都胃口大开，顿时又添了几个菜，吃了个热闹。方瑞在第二天就离开，之后就是和呼啸俱乐部方面的联系交涉了。有选手的主动意向，交易谈判照理是不会太困难的。 但是方瑞这最终选择着实让呼啸俱乐部方面也目瞪口呆了一番。不过，他们到底还是准备尊重选手的意愿。但是和星星一沟通之后，得知星星方面并不准备收购鬼迷神遗，这顿时让呼啸方面有些郁闷了。他们原本的打算是方瑞连同鬼迷神遗打包出售，从此彻底以唐昊、赵宇哲这些新人风格为班底。 完全舍弃猥琐流，哪想到方瑞走却不要角色，这家伙居然要转型去玩气功师。你考虑清楚了？呼啸方面到底和方瑞有多年情谊在？一个已成名的全明星选手居然玩转型，这世人都会觉得没必要，不靠谱。而现在方瑞偏偏要这样做。 呼啸方面难免要沟通两句，无论是为了方瑞，还是为了他们的打包出售计划。我已经决定。从星星回来，方瑞决心已定。 这家伙被星星的灌了什么迷魂汤，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条件啊？呼啸方面的计划被打乱，有点手足无措。可选手的意愿。 尤其是方瑞这种大牌选手，有功之臣的意愿，他们需要尊重，这涉及到战队的形象问题。呼啸试图再和星星方面有所交涉，结果那边也是一门心思的不要鬼迷神医。最后，呼啸无奈，也只好拆开出售。在价格上，这种主动寻求的转会和出售价格一般都压不高，再加上方瑞从中周旋。 呼啸方面也没想在这赚上多少钱，象征性的扯了几个来回后，就以400万的价格火速签订了转会协议。转会送上联盟报批时，连联盟都觉得是不是看错了。方瑞选择了星星，这简直和上赛季消失期选择出局的加士一样让人意外啊！现在的全明星选手个个都是这样不走寻常路吗？ 但无论怎样，转会完全符合规定，方瑞的转会就此正式达成。这一刻起，方瑞正式成为星星的一员。因为没有太多扯皮的地方，转会运作超快，媒体那边还在到处打探哪家对方瑞比较有意呢。这边签约都已经火速完成，媒体收到风时，都已经是星星要开新闻发布会了。 星星还没有专门的宣传公关一类的部门，发布会是找的公关公司帮忙安排。而得闻这一消息后，各大电子竞技媒体不请自来，发布会现场座无虚席，私下专访的请求更是络绎不绝。新闻发布会是陈果、叶修、方瑞三人参加，按部就班完成。专访毫无疑问交给了电竞之家 H市记者站的常先。 常先激动啊！自己当时关注星星时，可还没存着什么押宝的心思。他就一半吊子新人，哪有那么多高瞻远瞩的心态？他当时正是正常职业化的报道着这个有点关注度的草根队，哪想到就这样捡着宝了。从星星拿下挑战赛冠军之后，常先就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幸运。 他清楚感受到了自己在电竞之家的地位提升，总编和他亲自对话的次数都多了许多。而这一次，方瑞转会星星，夏季转会窗开启，除家事超级市场大甩卖之后的首个重磅转会选手的专访就被他拿到了。毫无疑问，这将是登上下期电子竞技周报头版的访问。面对方瑞。 常先略有些局促，他和星星这帮人是混得熟了，但问题是星星草台班子出身，在他们身上，常先其实没感觉到太多职业氛围，但方瑞就不一样了。面对专访， 那职业大神的气场让常仙瞬时回想起了自己初进这行业还跟在别人身后拎包时感受到的氛围，而现在他需要独自面对了。 方瑞大神，可以开始了吗？ 方瑞镇定了一下情绪，他知道今天之后他将需要无数次面对这样的采访。方瑞转会是第一大新闻，方瑞要转型这是第二大新闻。当在新闻发布会上得知方瑞将要使用的角色是海无量时，整个职业圈就已经疯狂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在发布会上方瑞笑着说， 因为星星没钱啊，买不来鬼迷神影，我只好将就着使用海无量了。 谁会相信啊，堂堂第一盗贼，全明星级别的选手，买来之后得到的就是将就的待遇。就算星星愿意这么浪费人才，方瑞也不可能答应被将就吧。相比起方瑞的转会，他转型气功师顿时成了更加热议的话题。 这实在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您之前好像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位顶尖选手转型的职业吧？ 有记者激动地说。 怎么没有啊，我不是吗？ 席上叶修不满地说。全场寂静。这个怎么说呢，散人虽然并不是一个正常的职业系，但是至少绝不是叶修原来所用的战斗法师，这确实是一个转型者，而且就这样坐在大家面前，咋就被忽视了吗？先前感慨的记者无地自容，其他人却都在扪心自问，因为他们自己好像也都没意识到叶修也是一个转型选手，这是为什么呢？而有比较用心的记者这时又留意到另外一点。 我记得星星队中的乔一帆原本在微草时好像是一个刺客的操作者，到星星却转型成了鬼剑士。 嗯，你说的不错。 叶修点头。记者们面面相觑，星星一队竟然会有三个转型者，这难道是星星的什么风格，什么隐藏属性？新闻发布会主要是发布消息，记者提问的时间并不长，大家根本没有刨根问底的机会，而拥有这一机会的显然就是拿到专访的常仙。这一刻常仙就已经在踌躇满志地准备打问个究竟了。 请问您是因何决定要转型气功师的？ 因为星星的邀请。 是怎样的邀请可以让你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呢？ 特别真诚的邀请。 有多真诚？ 特别特别真诚。哎，你看我的眼睛。 方瑞说。常仙泪奔。不行啊，自己还太年轻太稚嫩呢，号称猥琐流大师的人物完全扛不住啊。